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本时段的节目当中将要与您分享浮生若梦所写的一篇散文《深秋时节赏银杏》。现在正是观赏银杏的最好时节，银杏那黄得发亮的树叶在风的吹拂下洒洒落下来的时候，伤心的人会感到一种萧瑟感，但是心情明快的人又会觉得这像是翩翩起舞的秋日里的蝴蝶。所以看景的时候，你看到的景是什么样的，还是要取决于观景人的心境。那接下来呢，我就带着我自己的心情来为大家诵读一下《浮生若梦》的这篇散文的节选。深秋时节赏银杏，节选。深秋是北京一年里最好的季节，没有春天里的狂风，夏天的炎热，也没有冬季的干燥寒冷。于是看枫叶，赏银杏，观赏秋日美景，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享受。周末一大早便来到三里河银杏林，瞬间被眼前的景象着了迷。坐落在钓鱼台国宾馆两侧的银杏大道，东西两侧长约几百米。国宾馆大门两边是两棵千年古松柏，沿着古松柏各自向东西延伸，远远望去像一条金色的长廊，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金碧辉煌。虽已是秋冬季节，却宛若春天般温暖舒心，仿佛眼前一亮的感觉。走在林中，抬头看到的是挂满树枝的金灿灿的银杏叶片，低头看到的是大道上满地黄澄澄的落叶，是原本萧条的季节蒙上了一层童话般的景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 听故事吧。 唐耳朵， 哎呦，你在干嘛？ 哎，你来扮演一下我的鹿怎么样？ 我扮演你的鹿？ 哎，是的。 你是说你要从我身上走过去到远方去吗？ 哎呀，不是，是脑袋上长着角的鹿 啊。嗨，这是梅花鹿呀。 不是梅花鹿， 大的 是那个嘴是这样包住。 像地包天还是像天包地？ 天包地啊。 嘴要这样包住的。 是的，是的。然后鼻子比较扁。哎， 鼻子还比较扁。 是的，是的。然后他的耳朵往旁边叮。 耳朵还往旁边叮。 是的，然后他有两个大大的脚。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驯鹿吧？ 哎，有点像，有点像。 有点像。 但是他的那个脚是一个扁片儿。 扁片儿？ 是的。 像个大铲子？ 好几个大铲子呢。 像好几个分叉的大铲子？ 哎，是的，是的。我在书里看过。 你说的是驼鹿吧？ 驼鹿，对呀。 哦，你要让我扮演你的驼鹿？ 对对对。 你要到北方的大森林里面去当驯驼鹿的人吗？ 哎，我想试一把。我想骑一骑那种鹿，看什么样子。 你那么重，你要轻点骑啊。 好的，麻烦你把你的嘴、你的鼻子、你的耳朵。 好吧。我干嘛 啊？ 然后鼻子扁的， 还缺少两个犄角。 对，拿两个铲子来吧。 啊，不不，那样会太重的。让我想想有什么东西啊，有了，我拿几只袜子。 卡尔多，你拿来了吗？快点，我趴在地上很累的。 好的，啾啾。 好啦，我要开始扮演了啊。 小驼鹿。 哎，驼鹿到底怎么叫啊？我也不知道啊，随便叫吧。 好的。小驼鹿，你想吃草吗？ 我想吃冰淇淋。 驼鹿吃冰淇淋。好，你等等，拿给你吃冰淇淋。 稍等，今天的冰淇淋怎么有点臭啊？ 是是是，这个是特别为你定做的。 什么冰淇淋啊？ 你吃完了吗？ 吃完了。 好的好的。然后我就骑上来了啊！ 好吧。 哎呦，不好意思，这袜子掉了，再给你安回到脑袋上。 等，你刚才放在我头上的是什么？ 犄角。 不，好像是黑乎乎的。 啊，是的。 臭烘烘的。是你的袜子。 是的，是的。 唐耳朵。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内尔·莫斯特和皮特尔·库斯特赖西，是由任蓉蓉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山羊学游泳》。从前，所有的动物都要去上学。开学第一天，动物们都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大家坐在长凳上，感觉既兴奋又好奇。动物学生可真多呀，长颈鹿、狮子、大象、山羊、狐狸、河马、熊、鸵鸟、仙鹤，还有狗熊。他们的动物学校里有猫头鹰老师、企鹅老师，还有猩猩老师。在老师念课程表的时候，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一位同学说：不，我喜欢游泳课，因为他已经学会一点了。另一位同学却叫着说： 我讨厌飞行课。 至于爬树和奔跑这两门课嘛，有的同学很喜欢，有的同学却一点都不感兴趣。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是游泳课。鸭子开心极了，要知道它本身就是个游泳健将。快要下课的时候，大家进行了一场游泳比赛，鸭子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就连企鹅老师都比不过它。鸭子得意地叫着： 嘎嘎嘎嘎。 他一摇一摆地去上下一节课，爬树课。 在爬树课上，小马非常努力。刚才在上飞行课的时候，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真是太丢脸了。所以飞行课的猫头鹰老师差点给他打了最低分。从这以后，他不得不参加飞行补习班。爬树课一开始，星星老师就认真地教给大家爬树的要领。 先用胳膊，再用腿。 于是小马先用前蹄子夹住粗壮的树干，再用后蹄子使劲蹬，他紧紧地抱着树，累得大口大口直喘粗气。他提醒自己， 现在绝对不能松手啊。 星星老师很满意， 哦，小马好样的。 小马听了，终于松了口气。可他还是觉得爬树课无聊极了。轮到鸭子练习爬树了，他背对着大树，试着先用翅膀抱住树干，再用他的鸭掌紧紧抓牢。可是他的翅膀夹得越紧，两只鸭掌就翘得越高，鸭子急得嘎嘎直叫， 嘎嘎，不行不行，我根本做不到。 星星老师皱起了眉头。跟鸭子一起上课的小鱼情况更糟糕，这可是他第八次想要用嘴巴吸住树干了，可他还是失败了，又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星星老师耸了耸肩膀， 哼，这样的学生简直没有办法。 但是小鱼很走运，就在星星老师给他打全班最低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远处突然传来了飞行课老师的吼叫声，大家都赶紧跑过去看。在空地上，飞行课的红头发猫头鹰老师正在怒气冲冲地盯着一只小毛毛虫。小毛毛虫身上长满了绿色和橙色的条纹，还长着好多黏糊糊的脚。猫头鹰老师第三次扯着嗓门大声喊， 你给我好好想想刚才的动作要领。 小毛毛虫用低低的声音说， 好的，可我是这么想的，我不能再继续飞下去了，因为我太饿了，我得爬到下一片叶子那儿去大吃一顿，我现在没办法继续上飞行课了，等以后再学吧。 小毛毛虫知道，上课的时候必须把身体拱来拱去的去学习飞，但是不上课的时候，它就可以不用再飞了。这边山羊在上游泳课的时候也很不顺利，他想到了一个不费力气的好办法。他问企鹅老师， 我能找个水里有石头的地方练习游泳吗？那我不就能在水上奔跑了吗？ 就因为这句话，企鹅老师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直到山羊保证以后自己会刻苦练习游泳，老师才放过他。 在刚刚开始的奔跑比赛当中，大象取得了很棒的成绩，可他现在却必须上飞行补习班。他愤怒地在空地上奔跑，忽扇着大耳朵，不时发出嗷嗷的声音。可是经过了四个小时的努力练习，大象还是连一厘米都飞不起来。大象一下子趴到了大水坑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他再也不想练习飞行了，永远都不想了，因为他实在是做不到。猫头鹰老师有点想不明白。 你可得再下点功夫呀，其实飞行真的没那么难。 蚂蚁和 别的同学都不一样。尽管企鹅老师和猫头鹰老师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可是蚂蚁还是对上课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他之所以能老老实实地听老师们讲课，是因为下课以后他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刚才在路上捡到了一颗松果，尽管这颗松果是他自己身体的三倍那么大，但他还是打算把松果扛在身上赶回家。星星老师倒是很喜欢这个大力士，每当其他老师把蚂蚁叫做问题学生，或者想教他想要掌握一门技能就必须刻苦训练的时候，星星老师总会站出来替蚂蚁同学说几句话。 不过，但是我亲爱的同事们，那个蚂蚁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鸭子不再是班上游得最快的学生了，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爬树了。现在鸭子浑身都疼，可就算是这样，星星老师还是毫不留情地在成绩单上给他写了一个 不及格。 到了这学期结束的时候，班里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拿到优秀。三个老师很无奈， 哎，我们的学生真是一点天分都没有啊。哎， 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又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们再次摇了摇头。几次下来，他们三个把头都给摇晕了。三位老师想啊想啊想啊，最后他们收拾好了行李离开了学校。这下子剩下的动物学生们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但是很快小鱼和鸭子高兴地在水里开始了游泳比赛，大象和小马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山羊和小毛毛虫嚼着鲜嫩多汁的绿叶子吃撑了打起了饱嗝，而蚂蚁给自己建了一个超级豪华的蚂蚁窝。哇，原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每个学生都很棒。 小熊姐姐， 我正在模仿游泳呢。 为什么呢？你是被我说过的话给吓退了吗？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怕水。 哦，所以你现在就跳起了广场舞。 唐耳朵，你不要笑话我呀。你会游泳吗？ 不会。 那你不会游泳，你为什么要笑话我不会游泳呢？ 我从来就没有想去游泳。 哎，不过我听说在大海的中间有一个虎虎岛。 虎虎岛？ 对呀，虎，你想到了什么？ 虎虎岛上面一定有罗罗叔叔种的 萝卜果子。对啦，它其实就是个胡萝卜岛。你现在想学游泳了吗？ 谢谢你，伟大的作家。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爸爸晚上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有应酬，不能回家吃饭了。 让妈妈和呱呱自己照顾自己。挂完电话之后呢，妈妈有些抱怨地说，哎，又不回来了，又有应酬，一天到晚总是应酬，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应酬，什么时候也来应酬应酬咱们俩呀。一旁的呱呱听了妈妈的话，马上对妈妈说， 妈妈，你在说什么应酬应酬的，什么是应酬啊？ 于是妈妈就向呱呱解释说，应酬啊，就是做一件事情你不想去，但是又不得不去，这个就叫做应酬。呱呱恍然大悟，第二天吃过早饭，呱呱要上学了，他背起了小书包，面向妈妈，临走之前对妈妈说了一句， 妈妈再见，我要去应酬了。 昨天晚上呱呱在看军事节目，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将军，呱呱回过头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 爸爸，肩章上有几颗金星的兵是干什么的？ 爸爸解释说，那是军队的将军，统领着很多部队。 哦，有星星就厉害，这么说老天爷就是世界上各国军队的总司令了，因为他那里的星星多得数不过来。 早晨，爸爸骑着电车送呱呱去上学，半路上车快没电了，爸爸就对着电车抱怨了一句，说，哎呀，这关键时刻掉链子，哎呦，这以后怎么让我能靠得住你啊？说完，后座的呱呱非常委屈地对爸爸说， 爸爸，是你催得太紧了，我忘了拿书包，咱再回去一趟吧。 他的叔叔陪着他做作业，他一边做作业一边问叔叔说， 叔叔，你有作业吗？ 叔叔坏笑着说，叔叔也有作业呀，那个作业都是你那未来的神布置的。呱呱听了之后非常激动地对叔叔说， 那让婶婶给你多留点作业，最好让你也尝尝作业做不完的滋味。 有一年，呱呱的妈妈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她对呱呱说，我告诉你啊，妈妈刚拿到驾照，但是我的开车水平真的一般，我只想问你，你敢坐妈妈开的车吗？只见呱呱一脸的惊恐，他对妈妈说， 妈，你别吓我，我还想给你养老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丽泽分校的邝薇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蜡笔真漂亮。 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红蜡笔画太阳，黄蜡笔画月亮。小蜡笔呀真漂亮，红黄蓝绿不一样，蓝蜡笔画海洋，绿蜡笔画山岗。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